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9月19日星期一，喺日本录音嘅，今次系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今个礼拜咧，本来就应该 TGS 嘅，但我乜嘢料都未搞掂，因为成堆图摆咗塞咗部手机度同相机度，咁咧就等执好晒，我先至慢慢同交代啦。 我本来谂住正经啲嘅讲法 ，TGS 我哋另外有专题，所以呢度入边唔会讲字。系，不过你咁老实就老实啦吓。 都有讲嘅，都有讲嘅，因为今个礼拜超级所有嘅新闻基本上都被 TGS 霸晒噶啦。咁咧， 大半个都系啊，所以今个礼拜应该会比较短啦，睇下系咪啦。咁啊， 系啦，首先讲一单负文先。咁咧就cosplayer 就刘远突然咧离世。我收到消息就唔系因为嗰啲 Oricon 啲报料嘅，就系、是、突然间我 X 里面咧有咁我见到。柳院逝去嘅通知，咁先知道呢件事。 我都系唔知边度飘咗嚟 timeline 度见到嘅，几出名嘅 cosplay 啦，但系我唔睇开嘅咁样。 我认得佢嘅样，但我唔知系边个，即系嗰啲好有名嘅 cosplay 会场啊，或者系啲商业活动咧，会见到佢嘅嗰种级数嚟嘅。 属于唔特登都会飘过你 timeline， 唔系指呢个副部啊，系佢平时啲 cosplay 相啊。 系啊。 都会唔觉意会飘去你 timeline 嗰种嘅程度啦吓。 嗰种人系啦，嗰种超人气啊，即系因为讲真 ，cosplayer 靓女能够接到商业 job 嘅其实唔系好多个嘅咋，数埋其实你真系有句咯，即系讲就系你数埋喺能肯 cosplay 嘅靓女喺个圈里面，我谂大约系两只手数晒，你知即系真系红得起嘅。唔计啲唔红嗰啲啊，即系因为讲你每年呢咁嘅 TCS 啊嗰啲活动咧，梗系有请一大堆 cosplayer 去表演噶嘛。但系真系你叫得出名，其实得两手嘅啫。咁就依咁啊，祝佢安息啦。好，咁讲下啲新闻先。首先就系 Sakamoto， 即系版本嘅动画，我都话佢唔掂嘅。而家佢加真人化。 其实动画个反应系唔错啊，不过唔会好大人气咁解啫。 呢套嘢我当年已经话噶啦，佢会红得起，纯粹就因为佢安息老师啫嘛，炒得起。 又唔似啊，不过 纯粹靠、即系好，佢靠个 gimmick 咯。我形容就系佢系嗰啲啱好有 gimmick 够红，啱好有话题性咁炒得起，实际上套嘢系拍落去你费咗越睇越冇瘾嗰种嚟嘅。 而家佢真人化，我大家第一样谂嘅就系、是、咁，你点样搞翻个肥样出嚟？ 咪就揾咗靓仔嗰个咯。 即系佢个瘦样就正常就好容易啦、啊。个肥样唔通靠全程靠特效咯？即系应该睇落系应该系啦，或者系靠化妆。你知日本啲化妆基本上系出日化啊嘛，作为喺日剧嗰边嗰度。 唔系化妆系变装啊，黄子华斋。 嗰、那个唔知系乔仓嚟，嗰、那个直情易容嚟噶，大佬 系啊， 咁啊，睇下点样点样啦吓。 好啦，咁就系啊，咁咧其实呢单料咧就系喺 TGS 之前嘅，因为咧 Sega 咧就咁多呢几年都系噶啦，佢就会喺 TGS 开之前一日，佢就会有个独立嘅 event 嘅，讲下啲新料。咁今次人龙系都一堆新料，即系标示包括咗上个礼拜讲过啦，人龙三啦。咁咧基本上人龙所有新料全部都系 TGS 之前讲晒噶啦，唯一喺 TGS 讲嘅新料就和田阿 Kiko 啫。咁就依個純粹係嗰啲多咗咁、樣咯， 所以講開都唔使咁。咁最其中一個就宣布真人化，初次真人化。 嗱我唔衰，其實真人化咧就幾次嘅。首先第一次就北川一輝，咁啊好多年前電影版噶啦。 啊係，仲有個跟住就咁、是、啊第二次啦。 係啊，跟住第三次，冇咁衰。咁咧跟住亞馬遜嗰個又唔好講啦，嗰次變咗係一個悲劇嚟嘅。 嗰、那個唔存在 ，OK。係 啊，而今次咧。就同日本統一東映黑幫電視電影啊，即係好多以前咧，仲租大鋪仲好流行嘅時候咧， 專做黑幫嘅，你唔好講到人哋好似黑幫經營咁樣，好冇？ 唔係東映係東映拍好多年嘅啦，因為佢2011年嗰時錄影帶仲係好流行嘅年代咧，佢就已經拍緊日本統一系列啦。呢、這個系列就係本宗太方就做主角嘅，一路拍咗十幾日，同埋收長行兩個就兩即係叫做咩啊？两兄弟由嗰啲横滨嘅地踎流民，跟住咧就做咗黑帮，跟住一路向上爬嗰啲咁嘅举啃啦，拍咗60几70集噶啦。如果你有 Netflix， 你用VPN 嘅话咧，你系可以睇到系60几集嘅，黐线嘅，每日成个钟。 理论上佢算系 OVA 嗰类嘢嚟，我知佢唔系 A， 但系佢系类似嗰啲咁嘅形式啦。 啊，呢、這个系喺日本系其实好红嘅，但系海外你系基本上唔会睇到，因为。我唔觉得会有电视商或者电影商会肯买呢个系翻嚟播咯，完全日本人先会有兴趣睇嘅。 文化问题啊呢、這个就。 咁今次咧就佢就从呢个系列搞联动，人龙就揾咗佢两个主角阿本宫太丰同埋沙场两个拍落去。咁咧中谷一博即系锦山章声优啊，咁咧就做翻真人版锦山章。咁呢个就唔算啦，当笑话算啦呢、這个。 咁松田贤治喺特摄 fans 入面好有名噶啦，佢斩鬼又系佢，跟住之前基白又系佢，佢做好多嘅。咁咧就做伊达真，咁就呢个系列咧，睇住人中之龙成日本统一。虽然我觉得呢个系列硬系觉得佢好似搞笑嘅、嗯，但系本宫大风点都似样过竹内良真嘢。佢一来佢以前人龙七外传里面佢都做过角色嘅，佢同阿修长行，今次揾翻佢顺理成章，同埋之前人龙极一啊，都系揾佢卖广告嘅。所以呢个其实如果你话要认真嘅话，都唔使担心。只唔认真嘅话，我就睇情况啦，睇下佢真系拍出嚟点个样噶啦。 哦，咁呢啲嘢猪肉在前，点都有人战师弟，应该唔会太差嘅。 同埋就系、是，起码就系本宫太丰，你拍咗十几年日本统一系列，你做黑帮演员，到借住出神化噶啦，已经去到、嗯、人龙系列，基本上佢嗰啲演员着咁有一半以上都系喺日本统一里面见过见熟嘅啦。 嗯、 日本统一，所以去揾日本统一就系啱啊，一系揾有好大牌嘅明星啊咁样做。一系就揾日本统一系列，日本统一嘅咩？日本黑帮电影四天王全部出过晒， 专、嗯、业对口啦，咁样 系啦。咁关于人龙系列嘅嘢，我试过就试玩嘅部分，同埋佢啲古灵精怪部分，我就留翻喺诶 TCS 专题再讲啦、 嗯。 好啦，咁就点讲埋啦？呢个系我严格嚟讲系 TCS， 但我冇去到，因为佢宣布嗰日我就喺牛九。咁就和田阿 Kiko 就好有日本好有名嘅歌手同埋艺人嚟嘅，咁就乱入即系做飞车党喺人龙三里面。 嗯、 我心谂同 Sam 赢唔赢到佢咧？好啦，即系唔好再讲就变咗就讲埋 TGS 啲嘢噶啦。咁、嗯、我讲下，好似 TGS 其实唔关事嘅 Silent Hill F， 咁就喺 TGS 之前一日出咗，因为佢出豪华版咧提早两日出嘅。 我睇到第一个反应就系大镬啦！之前我哋讲嗰啲全两部俾人兜巴咁扯落去面度，不过算啦，唔紧要呢啲嘢。因为之前我都就讲啲咩恐怖啊，如何那样啊，日本独有气氛啊，乜乜七七，哇屌嗱声。 唔系难得地咩？有讲法系咩？好啊，难得地有只和风嘅云系列、啊，系记住啊，系云系列啊。佢有人话佢咩？风格系龙骑士嘅和色 Hola， 解谜系 Silent Hill 解谜，战斗就云系列。 即系未见过冇他女子高生条 系啊，因为嗱，我睇啲人无双打大佬咧，阿初子嗰个回避距离有冇咁远啊？你回避差唔多三至四个身位、啊，点追你啊？啫、嗯， 即系所以啲人成日都讲啦，呢、這个恐惧源于火力不足啊嘛，大佬，点解零点嗰度嗰啲咁抑压？嗰种咁嘅恐怖就系因为你嗰个人行都行得唔快啊嘛，呢度入边哇大佬啲鬼怪啊妖魔鬼怪全部喺你面前瑟瑟发抖咁样，有咩恐怖可言啊？即系对佢哋嚟讲好恐怖咯。 同埋就系、是、嗱，先唔好讲佢隐藏武器啦，佢有灵刀啊、光剑啲隐藏武器唔讲啊，但系你攞支水嗱武器咧系有耐久度嘅，咁你即系唔能够话系剑嘅系一波，但系武器可以修理，同埋就系有闪避系统，即系 just 加嗰类咁嘅嘢类似。你一闪到对方后面嚟窝佢嘅，咁死啦！同埋经典名台词啊，一开头玩咗冇几耐咧，女主角咧就匿咗去咗间个泰果子店啊，嗯、即系嗰啲杂货店嗰类嘢啦，卖零食店好啦，跟住话名台词：今日我闩门啦，唔做生意啊、 嗯， 你翻去啦，同、 嗯、 啲妖怪同啲鬼怪讲嘛，跟、 嗯、 住打咗鬼又飞起，即系你玩得叻嘅话，系真系好似当你可以当苏系列玩嘅，系苏系列，记住。咁我都冇所谓嘅呢个嘢又冇话 Silent Hill 唔可以当 show 系列玩， 即系超出预期各方面向，唔系完全唔系一开始预计嗰种嗰个方向咯，就只能讲俾人打你唔打得好劲， 但系好受欢迎喎、啊，只 game、基本上我睇过好多人玩法都大赞不绝口喎、啊，只 game 好，只 game 系 OK 掂嘅、啊。系难得你 质素我又冇担心过，调翻转即系呢个，只不过佢嘅方向表现形式同我想象中嘅完全唔一样咁解啫，即系 好玩就得啦。同、埋就龙骑士零七啲嘢，极咗一大咗龙骑士零七招牌嘢偷入去， 啲胡须打啊嘛， 系啦，同埋有五士棒球棍啊嘛，碌架里面居民。 咁佢玩呢啲咧，他就冇乜所谓嘅。 不过都系嗰句，如果系孙系列嘅话，你有心理准备，啲北多到喊，甚至系 PS 五版啲北都唔少。咁我等佢更新就成， 有少少赶高痕迹咯，执笔嗰啲嘢未搞掂晒咯。 我其实有啲意外嘅、 不过而家啲 game 成日都系咁噶啦，系。 喂，讲真，只 game 你都唔争住迟多一个礼拜摆 TGS 啦，结果 TGS 咩？你咁出咗咯，咁你宣传做乜鬼啫 ？TGS 有啲拗头嘅，我。 喂，咁你出咗咪要宣传？你唔宣传点卖啫？ 通常又先至咩宣传啊嘛。 即系其实个时间点就真系赶 TGS， 所以先有啲赶嘅啫，应该系。 我迟一个礼拜不算啦。 佢就系要 迟一个礼拜差唔多。 佢就系要赶喺 TGS 嗰阵时，你睇完跟手就可以买到。我知道日本唔系咁样，但系你谂下，我哋香港动漫节都系去卖嘢嘅啫嘛。咁佢 当场就已经可以嗱，直接出咗噶啦，你可以买噶啦，而家咁样嘅梗系谷销售咯，咁梗系最好噶啦。即系你讲翻呢样，我反而有少少怀疑佢系就系为咗赶 TGS， 所以有啲嘢系做唔切就都要按出嚟咁样咯。 我喺前代间 Big Camera 门口见到佢摆咗成堆 Silent Hill F 个盒出嚟，我先知，咦，只 game 出咗噶啦咩？乜唔系未出嘅咩？ 系啊，我一度以为咧系 TGS 嘅料，或者系 TGS 入边有试玩啲人讲完嘅，跟住查翻之后，诶、欸， 原来 出咗啦，即系 网系啊，网上大堆就咩？初次用光剑去杀丧尸啊嘛，只有光剑最夸张就咩啊？光剑有爆炸功能就系、是、一光剑一储气，只妖怪会爆炸嘅、 嗯。 哇，使唔使咁夸张啊你？好啦，咁跟住讲下咧，另一单又系FGO 嘅每年一度嘅巨大联动嘅企划。咁咧，所有人玩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 FGO 同落下剑心联动啦。基本上今次咧就玩新选组嘅，咁玩新选组嘅差唔多全部都系嗰啲我熟悉嘅见嚟见去嗰人噶啦。而其次就系今次个第一个卡池五星嘅和尚现斋。咁和尚现斋本来就系剑心里面阿飞川剑心嘅模型原型啊。 原型。 其次就系佢嘅战斗模组，大家睇完就话龙锥闪、龙翔闪、天翔龙闪、九头龙闪，全部都系飞天御剑流嚟嘅啲动作。 即系。 一睇而家大家笑咗喺度， 你可以话游水打波，但系你话系咪冇受到剑心影响咧？我真系唔系好信嘅。 一定啊！而最紧要就咩？今次嘅附送四星原田佐之助嘅配音系齐藤壮马，即系新版嘅浪客嘅飞川剑心。 嗯、 就话你话冇特登，你话唔系特登，我切乜捻都唔信。嗯 即系有少少似啊，就系因为佢个原型个人物嗱，即系我个人偏见咋，唔系嗰啲最出名嗰扎嘅人嚟噶嘛。呢、这个历史人物点解咁多人识？其实都好大一部分系剑心嘅功劳嚟啊嘛，最少对现代人嚟讲啊。咁所以佢哋一讲翻嗰个人有阵时多少受到佢影响，而且 FGO 就系中意呢个论调嚟啊嘛，入边越大影响力就越要咩啊嘛。咁所以。嘅剑心呢个故事本身都影响到佢入边嘅人物，佢都讲得通嘅，所以佢入边冇咁样讲，但系都可以讲得通噶嘛，所以个印象问题啊变成 冇通系啊，而佢嘅 CV 系入女武士专业户嘅白石成香，佢做好多呢类，佢配好多呢类角色嘅， 即系 好啦，跟住就系另一个都受好大影响嘅，不过就唔系剑心而银魂， 嗯、 因为佢喺新放送嗰时候已经出咗个人啦，佢嗰时大家估系咩？佢冇讲边个嘅，大家估系边个咧？顾名字光秀有咩都有，首先就系、是。其实都几震撼嘅，就系、是、嗰个癫婆辣妹系重永久寿、 嗯， 但理由唔系历史上佢系女人，而系佢爆炸炸散晒之后，佢自己组成一个男人，组成一个女人出嚟、嗯，即系话佢话咁啊，巴美肉大叔系佢自己自称嘅，即系佢系一个佢系特登将自己变成一个女人，因为佢想知道女人嘅之前信咗系点嘅心态，所以自己变成女人。咁呢个唔重要。重要就是在新放送里面话二号池会出的视觉是型男，又是 Paco 那些那些死人 Viso 是画风，咁大家估计边个明治光秀 ？Kika 嘢，跟住玩到佢就系近藤勇，而所有人都系佢唔系我认识嘅大猩猩。大家对近藤勇嘅形象就咩咧？裸体跟踪狂变态大猩猩，大家已经被银魂嗰个思路洗脑咧。我哋唔承认呢个就系近藤勇，直情系睇到大家 O 晒嘴，喂，系虽然亦都有啲女性向作品创而创嘅近藤勇系美男子嚟嘅，但系普遍嚟讲，即系《色博英鬼》里面嘅近藤勇都基本上一个算比较叫做咩刚性大叔，偏向大叔系刚性嘅形象嘅。但系去到呢个就系 V 嫂系，即系你知 Paco 啲嘢噶啦，加Paco 嘅代表嘅角色就系加二立咁样，喂。Paco 咁嘅视觉系 V 嫂系嘅型男，突然间吓近藤勇，佢唔识前你刹车系嘛、 嗯？ 结果咧就出咗几日之后，大家都叫做咩啊？面对现实啦，系啦，嗰、那个系近藤勇啦。咁就应该就会喺礼拜三嘅二池会抽嘅。咁如果我嘅讲法就系、是，如果佢真系裸体大猩猩，我就会抽。但系而家 V 嫂系，我就考虑下先。佢同埋佢又系剑职通街都系，好犹豫。好咁，同埋睇下边个配音先啦。唉。好啦，跟住另一样咧就系、是、 到鬼佬睇噶，我睇到嗰阵时我是，我系我喺书头度睇到嗰阵时，我就完全系突，然后再望，跟住望清楚，徽系徽章噶，即是书头入边佢除咗蓝的即系俾咗钱啦吓，金色即系公司级 account 啦，再个灰剔嘅系 政府机关啦 ，Twitter 认证嘅政府机关，我真吓。 政府机关。 玩真噶？ 嗰嚿嘢一睇点睇都系似嗰啲同人恶搞嚟嘅，大佬。 虽然 即系简单讲就系佢将Pokemon 个初代个 open 美版啊， 嗯、 配上应该系 Ice 啊，佢哋嗰啲执法部门捉嗰啲非法机嘅时候啲捉法部门啊嘅执法话边两个加埋一齐。哇！我谂紧，哇，大佬，即系虽然呢一年，自从阿多罗森上咗之后，美国啲政府部门有啲嘢做到都做得几唔政府部门下嘅，你明白我话乜嘢啊？即系咁，但系唔系搞到咁嘅地步啊，大佬。 当 然睇，即系跟住大家个反应都系东半球最常发恐怖，撞上西地球最强国家，够胆够唔够胆去出声咧？我觉得系会唔出声咯，当冇回事发生咯， 无谓啦呢啲嘢，因为我听唔知我听系咪真定假，我因为个讲法就系咩，如果政府机关用你系可以照用噶嘛， 冇这么回事。如果你要讲个类似咁样嘅嘢咧，系好耐之前嗰个 NASA 嘅素材，政府系可以直接攞嚟用嘅，唔需要问个 NASA， 系咁多啦，冇噶啦，老入要告九成九个都有两样嘢，第一。佢首先佢攞咗佢嘅素材，可能其实佢受咗权嘅都有机会嘅。其实调翻转讲，如果真系受咗权嘅，其实 O K 嘅，因为毕竟佢自己嘅嘢，佢中意点俾就点俾。但如果按正量计嘅话咧，佢唔单止攞咗人哋嘅 open 嚟用，仲要系你知老友嗰啲授权条款啊，就算有授权条款都好啦，都讲明唔准正式相关啊，或善良风俗啊乜乜七七噶嘛。最主要系唔会影响佢本家嘅声誉。我哋好耐之前讲告同人啊嗰啲嘢都讲过噶啦。佢主要出手嘅都如果系呢类型嘅创作啊，主要都系嗰啲对本家嘅声誉有影响嘅作品，佢先会喐嘅。但呢度入边佢已经系踩齐嘅，咁多条嘢全部踩齐嘅。但系问题就系对手系美国政府嘅部门啦，的确调翻，但系调翻都要调翻转讲，如果佢真系要喐手嘅话咧，其实未必输嘅，因为你唔系一个代表成个美国政府啊，纯粹某个部门做嘢嘅啫嘛，部门唔可以出错嘅咩？即系调翻转讲，即系等于有啲人好中意话，你啲乜嘢啊？喺美国俾人俾警察肥冧死咗你啦！咁我咪讲系啊，冇错啊，系啊，可能系噶。不过问题就系、是、个警察都会俾人告捻到死咯，即系跪颈嗰件啊，咪告捻到佢抽筋咯，跟住仲辞职埋咯。即系部门系可以做错嘢嘅。咁如果路人够胆告，佢都有机会，仲少唔一定话系政府就大晒嘅。呢、這个美国嚟嘅，讲道理嘅，讲法律嘅。咁但当然亦都更加，亦都有个可能系佢真系攞咗授权嘅，我唔知啊。我戴定头盔先，真系好 Q 多重头盔，因为大佬一个美国政府，一个路人，两个都得罪唔起啊，大佬。不过就嘅几搞嘢咯。如果你撇除一啲唔系好政治正确嘅部分咧，其实系几搞嘢嘅个片系劈得几嘅，但系略嫌地狱多少少，除咗呢个版权问题之外就系、 是、OK 啦，呢、這个就反正就系、是任天堂又唔会喺呢啲咁嘅事去搵嚟搞嘅佢，无谓啊嘛呢啲嘢。 我估佢唔会佢为咗咁而去得罪美国政府啩，我觉得应该系会当冇事发生咁样咯。 唔系冇嘢，应该咁讲就系、是。告咗赢同输都冇乜错，都冇处嘅事，咁咪无谓做啦。同埋就系有录音系多事不如少一事噶，佢法务部即系可唔可以银鹰转讲，定讲就杨威你话啊嘛？点解我常胜啲就系我唔打冇把握个仗咯？咁唔打冇把握个仗，可以走就走啊！今日唔会输咯，就系咁样啦。录音系咁样噶，佢打佢肯打定，啲人就话挑你输硬鸡唔打心啊，咁你咯黐线输硬仲打傻啊你？常胜就因为唔打冇把握个仗啊嘛，冇把握梗系唔打噶啦，就咁简单。好啦，咁我讲下啲游戏消息，剩下游戏消息啦。 只 game 本身咧就唔系重点嚟嘅，唔识佢，一只独立游戏啦。咁佢喺更新咗之后，主要系更新咗之后，佢本身系免费嘅。咁佢更新咗之后，咁啲人发现就系佢落咗类似木把之类嘅嘢啦。佢会扫个玩家嘅电脑，然后如果你咁啱喺部机入边有呢啲加密货币嘅 key 啊嗰啲嘢咧，佢就会lock Q 咗你，然后转走咗啲钱。咁啊，件嘢本身咧其实几老掉牙嘅，不过问题就系佢发行个形式咧都几阴下嘅，即系之前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好耐之前com 有个扩充软件系攞嚟skip YouTube 嘅广告啊嘛，嗰嚿嘢卖鸠咗俾人，然后俾人落咗料啦，呢、这个系类似咁嘅状况，唔100% sure 系佢系卖咗俾人，然后俾人落料，定系佢自己本身就系处心积虑去整理嘅。因为通过游戏去落后门嘅话咧，系比较 唔合乎风险成本。毕竟咧，就算一只游戏唔卖钱都好啦，都未必有人玩噶嘛。咁我辛辛苦苦整一只游戏出嚟，一样仲要系因为佢上架的时候咧 ，Steam 要撑啊嘛。咁正常，如果你系嗰一下咧，你落咗后门，佢会查出嘅。问题就系佢用佢嘅方法咧，就系用更新 patch 咧，相对佢个会松手啲啊，即系佢。所以他用这个方法先出了只普通游戏上了架，跟住因为免费所以有些人玩啦，样先说免费都未一定有人玩的，然后有人玩完后他在某一次免费的更新里面，既然是免费更新，大部分玩家都会继续更新上去的啦，因为有时咪执笔啊那些新功能那些东西嘛。咁问题就是更新嗰旧先是真正的后门嚟嘅，先是夹了后门的，咁就变成很多人都因此而濑嘢咁。算是有少少转咗 Steam 嘅漏洞噶啦，咁有人系实放住佢自己部电脑，点样俾人睇噶？因为佢系实放紧嘅去玩呢只游戏的时候，咁啊触发咗佢，然后睇紧住个钱币银包俾人睇勾咗佢，都几大镬下嘅。咁啊呢种形式，即系将一个我哋已经用开嘅软件落 patch 的时候落后门，系常见嘅嘢，但系好罕见于游戏。真係好罕見嘅，因為畢竟又係啱啱佢講啦。就算你真係搞咗嘅，但係又真啦。原來你搞完之後，你隻 game 冇人玩嘅，咁你咪前面恭喜阿君哥季前封信起。咁當然亦都可以係去揾一啲有人玩，但係睇起嚟好窮嗰啲。咁啊，我買起你隻 game， 即係我接手開發啦。咁你可以放手去啦。咁樣用呢個方法去攞到嘅控制權。都可以嘅，即係類似比較似之前通過擴充軟件嗰個情況，咁係小心啲咯。即係不過調翻轉講就係冇乜得小心噶啦，其實即係呢啲真係防不勝防嘅。 即係簡單用一個有啲似又亦都唔，但係又唔好似嘅例子，就係第一集遊戲非常受歡迎，全球大賣，跟住第二集識大量 DEI 落去。 我只系想讲明啫，系即系 唔系冇啊！只平权战鬼出咗啦，只平权战鬼，不过要唔讲佢啦，因为我唔打算有嗰句依咁平权嘅。 哦，你讲开唔紧要嘅，讲埋咯，真系嗱出咗啦，即系其实调翻转，我系觉得如我所愿嘅，系冇错入边有部分人系好 DI 嘅，但系只 game 入边基本上冇呢啲咁嘅成分。即系你唔可以话绝对地冇一丁点贪乜的都冇，但如果用呢个标准就话系有的话咧，你大部分 game 你都唔使玩噶啦，你大部分动画都唔使睇噶啦，即系去到咁嘅地步，佢真系滴滴咁对对个数少到咧，系我觉得佢系好刻意咁抑制，即系我都系嗰句，如果佢可以分发开游戏还游戏，佢录佢自己本人如何，当然有啲太过无耻嘅说话咁啊，抵俾人屌嘅，都俾人炒捻咗啦。咁因为我哋憎，点解会讨厌佢哋入侵游戏界，系因为佢哋。将我哋一啲我哋好讨厌嘅元素塞捻咗落去，从而整弯嗰只游戏啊嘛。咁佢既冇整弯游戏，甚至都冇塞啲嘢落去。咁我觉得冇乜必要去再话咩抵制啊成。当然你可以有咁嘅自由嘅，但我觉得真系冇乜必要咯。呢度入边呢一个 case 入边 ，OK 啦，呢个就我反正我唔打算玩就系咁简单啦。好啦，跟住讲下啦，就拆宇宙船嚟香港开分店。唔系去咗好耐嘅咩？ 你系咪想咗个拆字？ 话呢个例太玩咗咁多年，好难改，好难改翻嘅。 即系呢个三代进化，即系一个就系蹭佢个名，虽然佢多少有少少拉楞嘅，但系基本上系虾仁豆腐嘅。佢同日本嗰个阿尼米太冇关系嘅，不过系攞埋人哋个名嘅啫。咁当然对方系默许嘅。我哋好耐之前，好似我唔记得边次放咩出嚟，应该有讲过类似嘅嘢嘅啦，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又即系咁啊，然后第二次就系本家啦，不过又唔系完全系本家，因为只系本家授权，即系参租正版授权嗰啲嘢嚟嘅。咁即系你去到之后，你的确觉得喂。呢嚿叫做拆船，好似我又叫咗拆船是但咯。呢嚿又叫 Amita， 好似有啲又唔系完全话唔系嘅，但系真系大部分唔系咯。嗰、那个三联书店嚟，咁大家知噶啦。咁而家呢一次系真系日本嗰档嘢过嚟开，咁啊，虽然啦，调翻转系咪好值得期待咧？还好啦，即系而家你网上买咁 我呢个唔系重点，而系你。宇宙船而家成为系宇宙船女性向咗好多年啦，你去好 你唔好将日本嘅 anime 题叫做宇宙船好唔好？日本仲有个叫宇宙船咁睇噶， 即系嗰只 anime 喂，从来都女性呢几年嚟女性向到咧， 哎呀，我都唔入去啦。佢一打入咗去， 咁、佢本来就系唔可以好啊，咁佢女性向咗好耐，十九几年噶啦。问题， 大佬， 问题唔系在于呢度。就算你当你系女性，你本来就系中意哈利米特入边嘅嘢，我假设咁样先啦，都好啦。佢嚟到会唔会比其他啲卖水货啊嗰啲会平好多咧？未必。好认真嘅，人哋要赚钱嘅，人哋有通路运过嚟，咁然后佢入边嗰啲咩联动啊，嗰啲即系只有阿里面系有嘅商品，可能佢会有，但系系咪真系嚟得咁齐咧？又真系未必，加埋就会变成就系、是、你买唔起机票啊？尤其是飞进日本嘅机票几咁平，你快闪过去一两日，你好似你咁啦，你今年去咗几多次啊？你自己话啦，即系你有冇必要再喺香港去阿里面啊？我就当阿里面系有嘢你要嘅嘢咯，都好咯。但系点都好过冇嘅，即系尤其是香港其实冇间大少少嘅ACC 连锁嘅精品店噶嘛。 咪、有好嘅，因为始终有一样嘢有时买嘢咧，网购同埋实际上商店购物嗰个模式系两概念。网购你系已经锁定咗件目标物，但系去商店就纯粹咩睇下咩新嘢，见到咦啱喎咁啊买。呢、这个心态两样嘢嚟嘅，咁同你网购，始终你靠网购嘅话咧，话你延伸性低咗啊。但你商店嘅话就会有系，咦，自己要喎，攞上手睇下，你睇两睇，哦，买埋咯，嗰只心态嘛，呢样嘢系唔同啲嘅。 嗱，呢啲一切都系先决条件，都系呢嚿嘢系真系本家直营啊。而家其实冇任何消息证实噶，但系估计应该系咁计啊，咋戴翻个头盔先，就系。 好啦，跟住就系你嘅话题啦，就是、 一个几有趣嘅资料公开，咁佢公开我就咁讲少少啦，咁样呢、这个 Open AI 即系 ChatGPT 嗰档嘢啦嘅，就公布咗佢入边一啲相关嘅统计资料。我唔知点解啲人好 Q 中意用大数据，叫呢嚿嘢唔叫大数据咯 ，OK， 呢啲最多叫统计资料嘅啫。咁啊，用佢嘅人三分一左右啦，系攞嚟系你教我点样做嘢。即係譬如話，我想煮呢個白切雞，咁我要點樣煎啊整啊？我直接就去問 ChatGPT， 就去問啊，我真係就咁做過噶。有啲料理啊，我想我拿一茶食譜啦，直接問佢，佢係會答到俾你嘅。咁啦，當然咧，你唔好叫佢創作料理，佢叫佢創作料理會好撚大鑊嘅，大家應該知啊。 放心啦，即係一定就算唔創作料理都會出事啦，何況？ 有部分是 OK 的，但有部分是其实不太 work 的。它里面有讲呢、这个、包括旅游规划，我想跟刚刚出 ChatGPT 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玩过了。香港一日游然后排那些东西排到黐的排到红晒鸠。我先讲这个印象呢去到四都仲是这样的。但五呢他们叫他排香港一日游的话呢大致上他都排了一个合理的出来的啦。咁类似这样的查询啦。咁啊，仲有就系直接系资料查询啦，即系我呢样我又净系做噶啦，尤其是呢啲做 fact check 啊嗰类嘢，揾佢直接揾咗先，有觉得有问题之后先自己再揾，会悭咗好卵多功夫，佢一次过揾好卵多嘢啊嘛，即系呢类咁啊资讯性嘅嘢啦。咁跟住先系写作嘅辅助，呢、这个我都好多噶啦，即系我经 Q 上琴日都做紧啦，就系Amazon真系屌鸠佢，即系佢啲寄货出咗事啊之如此类，咁要写英文噶嘛，咁我用中文写完之后叫佢边个英文掟翻过去，非常方便嘅。咁但系反而佢入边咧就系嗰啲同人倾偈啊嗰类嘢嘅原本嘅预期嘅用途。就相对个数目比较少，只系5% 啫。虽然我好想吐槽，梗系啦，大佬，你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即系讲多两句就去开始都有个说教。咁我点会用你啊，大佬？虽然我理解点解会变成咁，因为啲人成日都要话，哎呀呢啲 AI 又引导啲青少年自杀啦，又如何啦，又乜乜七七，系咁就系加啲咁嘅道德压力俾佢。咁佢唯有写到保守、保守再保守，嗨到少少边嘅，你即刻就 say no 咁样。喂，咁样有咩人啫？我自己另外就揾角色卡去写好过啦。即系呢个部分，佢原本嘅预期系比较高嘅，但系佢实际上只系占咗5% 啫。呢个好明显就见到佢啲使用啦、啊，有部分我系直情系就系、是、我知点解你咁少，就系、是、因为你根本就用唔到咯，冇办法用。再一个就系生图嘅功能咯，喺佢之前专题有讲过啦，佢吉卜力之恋嗰阵时啊，系突然间暴升咗一啲嘅。咁但系之后咧都跌翻落去啦，毕竟不断有新嘅图像模型出嚟，又更加靓嘅，更加好用嘅。佢最高曾经去到 12% 嘅使用率，即系咁多种使用入边啦，曾经去到 12% 嘅。咁但系后屘都慢慢跌翻到落去5%多。 咁因为调返转讲，如果你相对我哋上个专题讲啦啦啦啦啦啦，佢又就的确又调返转又再输返俾人。而且仲有其他嘅图像生成嘅都唔会差得过佢啦，而家已经就不断大家不断进步㗎嘛。咁、所以睇个数系几有趣嘅，即係睇下人点用㗎嘛。咁样。咁啊，讲开啦，咁仲有就一个，其实都公布咗一段时间啦，不过成日都唔记得几多部 ，Twitter 公布咗佢新一次演算法嘅规则，咁基本上咧同我哋上次讲嘅冇太大分别，主要系个权重差咗好多，其中一个最加得多嘅权重就系互动率，即系话你出嘅 tweet 入边有冇人回应你，然后你有冇再回应佢。如果有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巨量的加成，是讲的是几百倍。即是个有人应见染者你又会应回日的 tweet， 演算法里面的加成是断几百倍的，比一个没人应亦都没人回应的 tweet 就是差好乱多。这个其中一个据个之前都有的，但是之前是八倍啫，但是今次是讲的是三百几倍。好差了，差天共地，有人应和没人应是差了两回事。咁啊，负面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就系佢个投诉，呢个就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我理解点解佢要咁样做，就系一个 tweet 如果俾人投诉的话，无论个投诉成唔成立都好，都会先扣分。今日冇几百倍啦，嗰个三十几倍啫，但系都恐怖噶啦，三十几倍基本上同睇唔到冇太大分别噶啦。即系调转讲嘅方法就系，如果你个 tweet 系定期有人 keep 住走去检举你嘅，哪怕你最终一次都冇立过案都好啦，你个曝光都会低落到黐筋嘅。即系我唔肯定两者系咪同一件事啊？到底因为呢一个月嚟咧 ，Twitter 个演算法又系突然间乱咗好多，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啦？有唔少人都有讲，我都有见到，就系、是、如果你揿演算法我哋 timeline 啊，我嘅睇我嘅改变就系、是、我多咗好捻多啲大陆嗰啲简体中文嘅推。好乱多，平时唔会出现噶。 我都系，我以为我自己系回咗啲某啲咪，但系又唔系啊。因为我回中文回好少，但系呢几排真嘅话冇兴趣咩？又完全唔关事，因为佢回咗系想佢咩？啲政有少政治非政治宅嘅嘢嚟嘅，咁我叫 OK 嘅。我都系我好啦，我会留意睇嘅，但系我有咁回，我有睇咁多咩？即系有少少拗你头啊！ 咁应该系同一批同一类型嘅，即系佢有时会讲下中国嘅内入边嘅嘢，有时会讲一啲见证相关啦，亦有时讲下啲譬如前嗰排嘅嘢都会提嘅，即系嗰类会有人有兴，一般人都会有兴趣，即系唔系净系啲好热衷于政治嘅人先有兴趣嘅嘢，佢会有啲拱咗俾你。其实个演算个推荐嘅风格啊，就会变成就系有啲似 YouTube 嗰种嘅初次演算法咯，就系、是、一开始你唔知道你中意乜嘢噶嘛，总之我就将一啲好多人都中意嘅嘢，咁就拱俾你。咁因为你嘅语系中文啊嘛，咁佢话你中文入边边啲人最多人睇，咁你好容易想象到就系相对于繁体中文个少数，香港或者台湾个少数，其实更加多系大陆人啊嘛。咁你估都估得到大陆入边其中最多人睇嘅 tweet 个自然般观赏数字啊，一定多啲噶。咁佢个系统就判断哦呢扎就系多人睇嘅，所以点解会咁多人都话有啲拣中用咗入嚟？就因为可能佢相对冇咁再重视个地区，其实原本个演算法系好重视地区嘅。你喺香港嘅话咧，佢就好主力去俾一部分香港俾你，除非你唔睇啦吓。但系一开始嗰时佢会好用力去俾香港嘅内容俾你嘅。我记得佢好有冇讲过喺真话入边。总之就系你而家见我有三千几四千科啊嘛，边度走出嚟噶啦？其实就系我曾经一段时间喺香港区入边。你只要是注册在香港区开 tweet 的时候，他又会有推了一堆推荐的 list 给你的嘛，入面有百几个香港的 account， 我是其中一个。结果就每日不断地涌入新 follow 入来，是这样走出来的，我的 follow。 莫名其妙地。不是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即因为他这 follow 有奇怪。 这个是本地化的问题，即是 Google 啊，即是你等于你找东西的时候，他会优先给香港的东西给你，就因为他知道你是香港人，或者你报的地址是香港，或者是你的 IP 是香港，这三者加起来都有。那他知道你是香港人的时候，他会优先给香港人，哪怕香港人的推的数字 冇其他地方咁靓，但系因为系你所属嘅地方嘅嘢，所以佢会比较俾你之前嘅演算法系咁样嘅。而家可能呢一部分相对冇咁强，而系只要文字系你嗰边嘅咧，系你所选嘅，咁我哋当然系引中文嘅啦。咁佢就会照讲俾你。嗯，应该是这样，我只能用个现象去倒推翻估计个演算法。如果我觉得咁准嘅话，我可以去嗰啲公司做噶啦。总之就是佢而家大改咗，咁啊另一个就是个推转嗰度有少少唔同咗啦。咁仲有一个咧就几我唔可以叫有趣噶啦，因为我当事人就系讲紧佢喺呢一个月入边咧，佢系个对个 soda band 个玩法又唔同咗，好多人都系濑咗 soda band。我唔单止系食咗佢回力镖嗰下 soda band 之外咧，而家佢解翻之后咧，都依然系个推荐个流量啊，嗰啲推荐数咧都系比之前低咗一截嘅。原因应该系因为佢唔再推荐我个 trip 俾人。以前咧，只要我冇 soda band， 而且个 trip 本身，因为人可以 soda band， 个 trip 本身都可以 soda band 嘅 account 同埋。冇單一個 trip 啊，可以個別咁 soda band 嘅，兩個都冇嘅話咧，佢就會出現喺人哋下邊。你有時你撳落去人哋個推入邊啊，下邊會有啲咩相關推文啊嗰啲嘢噶嘛。而家唔見曬，唔知佢點樣搞啦。總之就係、我一般文字嗰個帳，即係大家掀開嗰、那個入邊依然有人推薦嘅，但係專貼圖嗰個啦冇曬，幾乎唔見曬、應該係某啲演算法搞出嚟，我唔知點樣佢整咗出嚟。咁而最有趣嘅地方咧系乜嘢咧？三月即是呢、這个初始的笔记嘅作者，个作者本身其实系画开 L 漫嘅，即系少少系咸湿同人字啦。佢直情系将初始的笔记自己嘅作品拱佢落海，拱自己个旅客落海嘅，好少见啊！调翻转讲，咁呢个唔系重点。咁佢你都可以想象到佢系长期俾人 soda band 嘅，因为调翻转啦，你擦边嘅都有机会有机会濑嘢，但系你摆明咸湿嘅，咁佢 soda band 你都好正常嘅啫。而最搞笑嘅就系乜嘢咧？佢直接 tag 阿 Elon Musk 同佢讲：啊，我想话阿阿里酱，即系之前我哋讲嗰个那个助理啊，我想话阿阿里酱，你可唔可以解我 soda band 啊？结果是真的解除了 soda band， 他是本来是万年 soda band 状态，因为他画咸湿嘢，然后他仲要画图去多谢他。我只能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人手做出来的，应该不会那么啱的，因为以他的图呢正常应该是 soda band 永久的 last forever， 即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暂时定名，因为真系可以做得到，理论上冇难度可言嘅。咁啊，有啲嘢咩咯吓，咁啊唔紧要咯， 知道。我知道嗰个咯。咁呢古灵精怪，因为其实嗱转啲 post 俾我咧，其实有一个比较意外就系、是，突然间前几日上个礼拜，突然间点解收到咁多烂嘅，即系嗰啲大陆嘅烂嘅 post 烂嘅文啊，即系嗰啲读啲烂嘅出嚟咧，即系去引你回流咧，咦奇怪，以前我唔收到噶，我系依家依比较意外，但系其他系其实差唔多嘅，即系 我嗰类就之前旧嘅演算法就已经，我就已经三不时会见到噶啦，有时候我都会应添， 间唔中咯， 因为嗰类本身就好系好受欢迎， 佢好将受欢迎俾你， 只不过点解以前冇咁容易飘到你度咧，就因为你个 Twitter 佢判断同呢个圈子冇咩关系，而家就系讲紧你只要个文字系嗰个文字相通，佢就照推俾你，所以话个演算法有啲似咗 YouTube 嘅演算法 ，YouTube 嘅演算法就系咁样嘅，咁。我唔知啊，我唔肯定啊，只能讲现在入边倒推翻，重新再戴多次头盔，我只系倒推嘅啫，错鸠再唔好话我。 好啦， 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